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央视科教频道公布了今年的节目安排，其中除春节期间将推出备受观众期待的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之外，科教频道的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和中国好书将全面升级，而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等三大文化栏目也将全面改版。本月20号开始，每周六晚，东方卫视将推出一档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这档全新的相亲节目请来演员张国立坐镇。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李尔王》将于本周六迎来第二轮演出。作为国家大剧院制作推出的第三部莎士比亚经典话剧，《李尔王》由著名戏剧导演李六乙倾力打造，濮存昕、魏小平、卢芳等主演将携手演绎莎翁笔下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本周日，有魔琴之称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马利肯将首次在北展剧场上演一场魔琴之夜音乐会。他将带着他的魔琴在古典与摇滚之间穿梭，并搭配自己的脱口秀献上一场别样的音乐会。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小剧场的舞台，在新年前夕为首都观众们呈现具有时代特色的老舍喜剧佳作，以幽默诙谐、热辣风趣的舞台演绎审视当下社会关于人性、欲望、利益、责任的核心命题。田沁鑫编剧、导演、金世佳主演的话剧《狂飙》将于2月8号到11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开启2018年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当代著名导演作品邀请展的序幕。话剧《狂飙》以国歌词作者田汉《狂飙突进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田汉四段凄婉的爱情。再来关注一组图书出版新闻。北京图书大厦最新发布了高级管理者好书书单，其中好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改革大道行思路》、《朗读者》、《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等获得2017年度十大好书。除了年度十本好书以外，北京图书大厦还发布了时政、人文、经管和科技四类书单。经管类中包括了《国富论》、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这些书，而科技类当中有活捉黑洞、中国慧眼、探索极端宇宙、人工智能等等。四大名著珍藏版近日面世，这一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大名著的升级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旭龙介绍，这套书沿用了人文社经典的文字版本，增加了81幅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插图作品。作家周大新首次关注老龄社会问题，推出新书《天黑得很慢》，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作品。小说以七个黄昏作为作品结构，前四个黄昏由各种人讲述，而后面的三个黄昏变成一个人的讲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有弱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转为比较有利。那么这样一来呢，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会比较好，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风力又不大，天气条件呢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空气干燥，应该注意补水润燥和皮肤的保湿和护理。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好，那么最高气温呢也是非常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的2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带给大家的依旧是我们的小单元演艺江湖。首先还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条好消息了，还是我们的赠票信息。繁星戏剧村出品的人间喜剧《我是余欢水》，那么今年的1月10号起到2月11号，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爆笑来袭。那么中奖的幸运观众呢，可以于指定的观剧日前往繁星戏剧村的票务中心查询自己的姓名还有电话，就可以获得演出票一张，看中年危机的失忆大叔如何绝地逆袭。哎，告诉大家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城区的地铁宣武门站一口，咱们出门就是了。 那今天是会给大家伙5张票哈， 没错， 给幸运听众。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由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北京人》将在3月3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主演阵容呢包括很多的大咖哈，比如说像孔维、闫楠还有何云伟等等。那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巅峰之作《北京人》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这部剧是一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的家庭，曾甲哈他的衰落为矛盾冲突和戏剧背景，是一部折射中国历史人文百态的戏剧文本。那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赖声川介绍，他将忠于曹禺先生的原著，同时探索如何让新时期观众更容易接受并喜欢舞台的呈现。 北京人这个戏，曹禺先生这个戏等于是中国戏剧文学的一个巅峰。对我来讲，我的版本不见得是新版本，我觉得我要忠于曹禺先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删减他或者是改变他的任何东西，应该忠于他。北京人他的难度在于像契诃夫的戏一样，他没有很重大的一些转折点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会让你在情节上会惊讶的东西，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美学，要怎么让现代这么希望看到快速的一些东西的现代观众呢，怎么让他满足，可以让现代观众更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题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声消息。那么从前期筹备到拍摄制作耗时6年，投资7.5亿的奇幻电影《阿修罗》近日举办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影片呢将于今年的暑期上映。发布会曝光了角色海报和先导预告，那么其中啊最引人关注的呢是一个身体3个脑袋的阿修罗王，三个头分别是由吴磊扮演的洞察之头、梁家辉扮演的欲望之头以及刘嘉玲扮演的谋略之头。但是三头阿修罗合体之后的形象还没有公布。那么主演刘嘉玲现场表示，自己从影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电影。 30多年我还没拍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我没有戏服的，我只有一个头盔，然后我所有的戏都要根据家辉的那个动作来配合，这个是一个魔幻片，拍摄的现场到真正在电影院里面呈现给观众的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现场都只能凭你的想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电影。 一个香港人北漂4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当烧鹅碰上烤鸭， 奶茶横上豆汁儿。当香港人遇见了北京妞，开在胡同里的港式茶餐厅，和我们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去这家茶餐厅品味人生。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之前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爽啊，好久没见了，什么时候请我吃顿饭呗？ 我还以为你的台词又是你看爽，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 对呀，你说请我吃饭已经过了好久，为什么还没有请啊？ 没几年。 哎呀， 5-6年7-8年。 那你说 10年， 我约定个时间，约定个馆子呗。 可以， 我要求不高， 门口煎饼摊儿。 那不行，怎么也得来个茶餐厅。 哎呦，我觉得突然间从这个就是磊哥嘴里说出来"茶餐厅"三个字哈，啊， 特别洋气， 挺不容易的。 哎，其实说到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这个故事这个背景就是发生在茶餐厅。 哎， 我们来介绍的是专访话剧《茶餐厅》。 嗯，啊，我们先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啊，请来这部话剧的制作人张谦，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专业哈， 是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对对对，我们再来请出编剧谢玉提，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玉提。 嗯，我们再来请出几位主演哈，我们先来请出主演秦风，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主演宋远瑶，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远瑶。 嗯，我们再来请出主演张入苑，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觉得今天是咱们直播间当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吧。 是是是，你想到了是人数，其实我想到也是人数，但是咱俩这个角度不一样。 嗯， 你想到可能人来的多热闹， 对， 但是我想，哎呀，你说说，要是我做东，请这么多人去茶餐厅吃，得多少钱呀？ 哎呦，我的天 哪！是不是啊？你说一人怎么也得现在人均100吧？1、2、3、4、5加咱俩700块钱。 哎，我还真告诉你 啊，茶餐厅呢，其实是一个好吃不贵的地方。 哦， 对，我觉得今天咱们也会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茶餐厅的文化，因为就是可能这个高磊想到的更多的是，比如说粤式餐厅。 对。 广式餐馆 啊，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跟茶餐厅还有这个，咱们说本质的一些区别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下哈。 对，是的，是的。哎，那特别想问问几位，就是其实茶餐厅这个概念啊，应该是我觉得十几年前才进入咱们北京的，或者说是北京的朋友才对他有所了解。当然最近的这个7-8年的时间是大家是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去茶餐厅吃饭也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们的记忆当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茶餐厅的啊？先问问来吧，帅哥 啊，我现在刚知道。 你刚知道？ 对对对对对， 咋可能呢？真是。 没有。 所以你前20年当中活在深山吗？ 哦，对，现在有看的了，不光是有听的了。没有没有，那个我好像有印象，真的是，对，我上初中以后了吧？ 初中啊？ 你上初中是哪年啊？ 就反正是初中，大不了高中，反正没到大学。 哦， 就大概是那个哪年？ 这个话题可能我比较有发言。 哎，对， 因为我 还是请张总说说吧。 因为我是70后。 70后，对，咱俩一样，我也是70后。 那比高磊小点可能。 可能因为这个年龄的关系， 嗯， 就是我的印象中，北京有茶餐厅，大概是在90年代末。就是不到2000年的样子， 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稍微文艺一点的年轻人呢，就是晚上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可以去吃东西， 对对对， 是吧？那时候南锣鼓巷还没有， 没有 酒吧，然后要吃呢，可能会有一些开的晚的麻辣拉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街上的那个路边摊，卤煮、火烧啊。新疆的师傅推着自行车的那个烤羊肉串炉子， 对对对， 然后你要想在屋里头，因为很冷嘛，然后吃点干净顺口的，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就是我记得当时， 在就是协和医院对面有了一个茶餐厅以后，就大家会经常，包括有时候那时候去仁义看戏啊，包括完了以后，有时候晚上聊天啊，去吃个夜宵，喝几杯，感觉非常棒。 啊，您跟我的印象是一样一样，因为那时候九十年代末， 我刚出生。 我们大学毕业了行吗？那时候真的没得吃， 是吧？ 啊，好像那时候的馆子最晚也就到九点半十点，肯定就关了，更甭说是通宵二十四小时的了，或者说到夜里两三点钟的，真没有。 嗯， 那羊肉串也差不多十点多钟，冬天也就收摊了，人家是不是？所以那时候要是约着朋友一块出去，刷个夜什么的，真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几位青年演员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因为年代不一样了，所以接触的肯定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印象，我感觉好像就是我脑子里，我茶餐厅这三个字儿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但好像就出来了， 有，早就有， 对对对，对。 反正到那儿就该吃吃，该点点。 对， 其实我觉得像高磊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人家你多大呀？今年， 我们都没有见过， 没法聊天了。 来，还有这个入院 啊，我的印象其实跟谢导差不多，就是我感觉 啊， 真的就是好像。我从记事开始哈，就有这个东西存在，就是没有大概印象什么时候出来的，好像就一直有。对。 哎，我们再来问一问这个最后一位哈，一直在这玩手 远遥。 是这样的，我是一特正经的北京南城孩子，我觉得羊肉串卤煮什么的比这玩意儿好吃所以说这茶餐厅这东西，我说实话我以前就吃过一次，还是在一次我朋友非得极力要求情况下去南锣鼓巷吃过一次。 哎，对，我觉得其实刚才爽说那个话题啊特别好，就可以咱们在这儿也先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理解当中的茶餐厅一般都是去比如说广州啊深圳啊香港玩的时候去到的茶餐厅比较多，后来慢慢引入到北方，进入到北京市场啊，我们吃到可能也是以这个广式啊粤式为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怎么说呢，就是按我啊，我在广东长大的，所以呢就按我广东人对于茶餐厅的理解呢，就是其实有大的就是那种粤式餐馆，粤式餐馆呢在上午会有早茶，就咱们说的早午茶，晚上会有晚茶，那这种茶呢其实也算是咱们说叫喝茶嘛，其实就是吃早饭和吃宵夜，其实这个也是茶餐厅的，就咱们说到的茶文化。还有一种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快餐店，就什么某某快餐呢，有点像这种感觉的，它就是那种小馆子，可能在香港啊或什么有一些糖水铺啊，或者有些茶餐厅，在里面可以吃很多的份儿饭，就一份儿里面一般是包括一份饭加上一碗汤，有时候包括一个饮料加点卤水，对，然后这样的一个搭配 啊。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剧茶餐厅呢，听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是吗？ 对， 怎么会发现到了这个人，然后又选定他的经历和生活的感触啊，编入咱们的素材和剧本当中？ 对，我先来说吧。 好， 因为这个话题呢，可能还是因为年龄到了的原因吧，因为已经到了戴手串儿。用保温杯的， 赶紧把我的手串 是吧？ 赶紧把我的手串收起来。 用保温杯的这个年龄， 对对对，我就给您取点枸杞啊。 就是现在对这种有一些年代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而这个题材呢，恰恰其实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原来的一个获奖的广播剧，它确实是真人真事儿啊。就我们这里不提这个餐厅的名字，是北京第一家茶餐厅，现在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连锁的，在全国都连锁的茶餐厅的老板，他呢是在八十年代末就到了北京，然后呢就各种的机缘巧合，他其实就留下来，一直在这儿创业呀，包括娶妻生子，现在就成了一个北京人了。而且好像他还是成为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百姓宣传演员，那就真的是一个新北京人了。所以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戏也是咱们电台的北广合艺，我和你们的也是主持人，也是制作人，另一个制作人朱红，我们一看到这个题材呢就特别兴奋，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有年代感的这种题材，就是 30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尤其我这个年龄，但是呢就是60年代60后70后80后90后，其实你去看这部戏的时候呢，都能找到一个阶段或是一个片段来能勾起或者引起一些你的回忆，或者对某一段人生或生活的这种回味，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题材，所以我们当时选了这个戏。但是呢，因为它的基础是一个广播剧，就是它是完全是那种声音包括这样的一种传递方式，那么怎么把它搬上舞台，而且又是30年的时间跨度，而且它的故事呢，它不像那种大起大落，主人公就是平时的一个发展， 是 会有一些波澜，会有一些冲击，但是其实它总体还是很顺利，然后里面没有大反派，没有敌人，没有敌我，没有很尖锐的矛盾，怎么在舞台上去呈现和表现，所以在后面的创作中呢，就是尤其我们导演邵子辉导演就推荐了现在的编剧谢玉提，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戏的执行导演，谢导进入以后呢，实际上就是从整个戏剧的架构上对这个戏又重新做了一个解构，后面是不是请小谢来谈一谈？ 好， 对，就是其实我刚刚开始接到这个题材，对于我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时间的跨度很长，我们从80年代开始写，然后呢一直写到了18年，等于是它有4个年代。我自己在写和在排的时候，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就是到后面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他再翻回去看的时候，他说哎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还属于青壮年的创作者，但是这个剧本写到后边写成这样，我就突然就觉得真的这个人生是一个岁月如歌，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合理化想象这个人物他这一辈子的一些生活履历的时候，就像他可能真的真实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曲折离奇，那么多的惊心动魄，但是呢他可能很质朴，但是同时他可能又很温暖，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普通人的平凡的一生，但是这种平凡呢可能他又有不平凡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是最近我自己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也感触良多，就是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 转瞬即逝哈。 对，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呢，就是尽可能的呢去展现的是北京的一个变化，因为从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的18年，北京的变化，北京人的变化，然后包括就是主人公这个阿曾，他到了北京之后他的一个变化，从他刚刚开始不会说普通话，到慢慢的开始学会说普通话，甚至要学会去做一个北京人，转换他自己的思维，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真的是挺感慨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抒发出来了这么多的 感触。 对，就是其实我还是挺年轻的。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 其实我觉得真挺不容易的，因为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生长在广东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可能对于南方人，而且就是中国的最南端的朋友来说，他会认为除了广东之外就是北方了 啊， 所以对于他们，对对，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很经典的介绍的方式哈，说哦，我是来自北方的，大家好，我是湖南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是因为这个，包括香港啊，包括就是咱们说广东，都是处在中国的最南端嘛。 对， 是用珠江来分南北。 所以，对，我一直到这个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错误的地方。直到来北京这边上大学，我才发现。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香港人或南方人来说，其实在北京扎根，就他内心当中的波澜会非常的大。 对。 而且很多人是不适应这样一种环境的。 当然，从生活环境，从一些这个怎么讲，大的来讲，时代的背景啊，文化的差异啊等等，其实南北方都会存在的一些区分哈。 嗯。 那么在剧中呢，我们也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些诠释哈。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了解，你们在比如说主人公哈，这个阿曾，在剧中他叫阿胜嘛。他 阿曾 也叫阿曾是吧？ 对对对。 哦，然后他其实这几十年过来，应该有很多的事件哈。你们是怎么选取一些主要的事件呈现在咱们的这部剧当中的呢？ 嗯，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戏，因为就像刚才介绍的情况也说，他很琐碎，因为他的生活确实他遇到的事儿非常的多。其实我们更多的。其实我们用了一个电台做节目的方式来做串联，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员，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来这个参加节目，同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体验一下生活， 取取经啊， 就是真正的这个做节目是一个什么感受，我们先提前来体验一下。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用一个电台访谈节目的一个开始，我们来串联的这个故事，就是像我们现在聊天儿，聊到了啊，我们又跳回了某一个时段，然后可能舞台上就演，其实就是从一个听觉的东西，我们把它转换成了一个舞台上可视化的一个东西。但是从主要的情节上面来说呢，还是就是主人公他的人生的转折点，包括他如何选择来北京。那么他到了北京之后，他遇到了困难之后，他是选择留下还是选择再回去，然后他在面对他的感情的时候，他是选择坚持还是放弃，其实肯定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里面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选择做下来了，可能你的人生道路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就在选的都是他的岔路口。 哦， 对， 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对， 据说入院是扮演那位电台的女主持是吗？ 对 啊，那当时就是在这个剧里肯定有一些对她的访谈问题啊，你都会类似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扮演的这个主播呢，其实设计的是一个95后的年轻主播，然后呢他主要矛盾， 我这样 95后 像您俩 你都混入95后， 向您学习今天。然后呢我采访这个对象呢，他相对来说是一个60后的大叔，中间岁数，我跟他之间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那个 冲突， 对，一些小冲突，然后大概像如果95后的主播可能问问题，他可能会问一些会有点八卦，就是会问，哎，你感情怎么样啊？那前女友怎么样了呀？大概这种问题会多一些，然后是这个我采访这个对象阿曾又把我拽回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哦， 对， 就是一个适应与不适应啊，关注的点的一个交融的问题。 对 对，大概是这样。 现在看我们主持大概有20分钟了 啊，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受益匪浅， 这么直白的夸我们俩，我突然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在这儿说，有人在旁边观察你，你觉得这感觉怎么样？ 也不太好，怪吓人的。 就前面应该弄一个这个什么禁止投喂之类的。 那这么着，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简单的问一下其他的两位啊，在剧中都分别扮演的是哪个角色？来，秦峰，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剧中扮演的是 阿曾。 阿曾 啊，对 啊， 然后对，就对，就是阿曾，我阿曾一号， 阿曾一号， 他真是有点广东人的感觉， 他是有一点， 是吧？ 我北方人，重庆的， 对，但他有一点 北方重庆， 对， 晕了，我感觉这期节目播完了以后，大家都混乱了，已经， 就被我带沟里去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啊。 这个一会儿咱们也聊一聊哈，在扮演上面包括一些年龄跨度啊方面哈，有一些什么样的诠释。 对， 然后这个远遥呢， 远遥啊， 阿曾 也是阿曾，那就有意思了。 阿曾二号。 一个胖版的，一个瘦版的，一个南方版的，一个北方版的。 对，是来自南方的。 你也是南方的？ 北京。 好嘛，这哪儿跟哪儿啊，我真是彻底晕了。 哎，这两天不是这个很多的学生在期末考试吗？ 啊，对呀。 啊，听了这节目之后全混乱了。 幸亏他们快考完了。 赶紧瞪回来了。 是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其实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一部话剧作品《茶餐厅》，马上就要开始公演了。来，张总简单介绍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 我们这个戏的首轮演出呢会是在1月25号到1月28号，就是这个月， 好， 下周的这个4、5、6日 是好，请

啊，没有过啊。 因为一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想只演这样个，就是这个原型人物，对，所以因为可能想演的是更多的香港人到这边来发展的这些故事吧， 嗯， 所以我也就现在可能觉得我们两个人演也是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香港人来这儿，只是拿了茶餐厅这样一个故事， 嗯， 在讲，而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文化差异，然后思想方面的不同。嗯，有这些东西在里边。 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哈，就是要比这个原型要更广泛，有更多的特点。 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不一定能够实现。 一定能实现的哈，远聊了 要有梦想，对吧？ 是这样的，这个戏里边的我俩演这个安僧啊，已经不是叫曾昭日，他叫曾昭辉。 嗯 嗯， 就是他代表了，其实是一批人。 嗯， 不一定是某一个人，是一批人，可能一批从。甚至说各个地方到北京做北漂记啊，就做北漂的这一帮人的一个合集。 嗯，哦，哎，那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因为两位肯定不会是60后哈， 嗯， 70后肯定也不会是。 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演起，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刚出生或还没有出生，你们怎么去把握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那个时间段人物的形象也好，言谈举止也好，一些对人对事物的一些感受也好，肯定他们跟我们现在2017、2018年的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感受去了解？ 嗯，远遥。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首先来说，我本人跟这个阿曾啊，戏中的阿曾年龄差了很多，因为我是正经的95年出生， 哦，还真没看出来， 显得比较老嘛，对吧？ 你那一串笑啊， 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第一次，我先说，我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我有去找当时的一些个视频，就是其实就那个时候来说的话，香港的一些，因为我看不到别的东西，我只能去找一些香港当时的就是类似于对电影啊、短视频啊这种东西去看。 嗯嗯嗯。 然后呢，也有做一些当时在香港的人物小传，包括曾昭辉从一岁开始到五十三岁，因为最后曾昭辉落点落在了53岁上面。我大概每10年左右，我有一个人物的小传。就是可能曾昭辉在10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20岁、30岁、40岁到现在的53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是经过，当然了，具体怎么样，大家还是要在现场就是买票观看，对吧？如果关系够好的话呢，大家可以要赠票观看，对吧？ 啊， 对对对，是这样。就大家，就是现在什么都告诉观众朋友了嘛，那大家买票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 支持你啊， 支持我 ，OK。但是还有另外几位老师，对吗？ 对， 啊，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戏，也希望喜欢演员宋远遥。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批人为就这一批北方的制作团队，因为团队里只有一个是香港人， 嗯， 就这一票北方的制作团队里边，为这个戏为大家给大家想呈现出的一部好的话剧《茶餐厅》这部戏的付出， 嗯， 我是这样想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希望吧。希望大家会喜欢， 加油加油，年轻人， 谢谢。 嗯 嗯， 来， 加油， 这是年轻啊，比高磊小20多岁呢。 不要提这事儿，没关系，我看着年轻，我怕谁？是不是金峰？ 我其实是也挺年轻的，我心态一直都很年轻。创作这个角色也，哎，反正怎么说呢，确实有难度，因为时间跨度，包括演30年、40年， 对呀， 确实挺难的，还好有人帮我分担。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有一点这种，就是一到某些桥段的时候，我们俩会更换，所以其实是两个人分，就是会换过来。比如说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80年的时候，可能我先演， 嗯， 90年代他演， 哦， 00年换，也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变化。 你是说一部就是在同一场次当中你们俩换来换去是吗？ 这是个卖点。 对， 哦，这个 没看过吧？ 就不是说 AB 组， 哦，我一直以为是 AB 组。 嗯，就做时空对话是吧？ 对， 所以远遥是演发了符之后的阿曾是吗？ 并不是啊，并不是啊，其实我也是，我演阿曾的时候也蛮帅的。 哇， 嗯， 有自信。 来，秦峰继续。这是一个看点， 这是一个看点。 嗯， 所以你花一部戏的钱看两个人演一个角色，多难啊！ 就是直呗，反正 对，就是直。然后其他的戏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好，因为除了我当然确实年纪比他们大一点，我父母那辈他们八零，我觉得人的思想是一样的，可能语言上面有不同，或者是思维方式不同，但是思想情感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人嘛，所以我找到共同点以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切入口。 嗯， 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语言上边，因为我们组里边有个香港人，我们在跟他学粤语。虽然经常就时不时说，哎，上一句说的粤语是什么？但是他还是会教我们。 你现在会说了吗？ 不会。 我刚想说你要会，你可以跟我们赵爽。 就是他看了我一眼之后， 对， 他 我告诉你，因为主持人说是广州的，不会。你说你是重庆的，我会。 哦，但是剧里面其实不会有用这个广东话呈现的方式，但是你要学那个感觉是吗？ 对，也会有几句，但是不会呈现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会不自信，首先我觉得演员不自信就麻烦了。嗯， 选了几位是我们组里面专门选了几位是有粤语能力的啊、有包括有深圳的人是吧、然后有在广东那边上学的，这样他们的包括那个有一个香港的来帮他们做语言指导啊、这样呢就是我们北方的演员啊，现在北方这概念很混乱，北方的演员也 都是你带的，还乐 着也会去学习，然后有一些是他们原腔原调的，会有一些粤语的东西来表现、 其实有粤语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会演一段，完了之后就跳出，就说哎呀你们刚刚演的都听不懂，你们能不能再用普通话再演一遍，就是在前期我们会有很多这样跳入跳出比较渐离的方式去呈现。 对， 所以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跳入跳出，刚才说一个角色两个人演，时空还会倒换的，语言还会倒换的， 对，包括就像两个阿曾嘛，就是说一个正在接受主播的采访，然后说哎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可能另一个阿曾就在表演 舞台的另一侧，就开始演了， 中间在表演、然后表演哎不对，你出来不对，是应该是那样的，就他可能又会换过去，这个阿曾又会回到主播身边，就是这种交换非常自然，而且是多次的来做这种切换、 这很有意思的啊，我觉得这是咱们这部剧一大特点、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新，对吧？而且其实剧中还有一些提到了，还有一些就跟阿曾有着很多牵连的关系的一些人物，比如说他的徒弟啊，比如说他的爱人，对吧？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感情线在里边，是吧？ 对 啊， 对，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在人的一生，他可能他说到底，他最后他说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在说他和他有关系的那些人嘛。所以的话，一方面是也是徒弟，也是他的好哥们儿。比如说有从之前他从香港一块陪着他过来，奋斗打拼的这种发小。但是呢，后面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了，可能他的朋友就回香港了，他选择留下来。然后呢，也有曾经在香港的时候是恋人，但是也是因为分隔两地，他就分开了。然后当然他到了北京也有从一开始这种特别的互相看不顺眼，但到后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变成了合作伙伴。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他就是都是在人生的选择的十字路口，加入进来的或者是离开了的人，其实都在写这些。 那据说他除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朋友之外，其实也收获了爱情，是吗？ 对对对，他最后娶了一个北京老婆， 北京妞、 对，北京大妞 啊，北京大妞。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一件事儿哈。就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比如广东人他跟这个北方的女孩接触的过程当中，他最开始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和不习惯，因为南方的女孩真的很贤惠啊，除了我之外哈。 你这么说自己，你还能嫁得出去吗？ 不 是不是。就是那个很内敛 啊，对， 就是我很多的这个广东的女孩朋友，她说话都不会很大声，就很小声音，然后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好像要离着差不多一个拳这样的距离，不是在窃窃私语，就是在说话 啊。为什么要离那么近？ 就是大家声音很小啊，很柔弱呀、对吧？除了我哈，就是 又除了你，反正我去过广州，我就觉得粤语啊，就是他们说起来就跟唱歌一样，他们的语速 非常快，就是噼里啪啦，因为我接触的也是就是珠江台的主持人嘛，所以他们的语速简直了，你知道，但是呢又不像就是上海的那种乌龙软语哈，让你听起来又非常的舒服啊。我不知道是这感觉对不对哈？ 那看来你听粤语歌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对，还是挺有感触的感觉的哈。 我们其实有些前段时间刚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因为中间有一些粤语台词，然后说了吧，我们也听不懂，所以也都不知道说到哪儿。都对词儿的时候说，你先拿普通话说一遍，你刚才都说了什么意思？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但现在都大家慢慢的都知道， 说的是广东人听不懂还是北方人听不懂？ 怎么都听不懂。 哎，两位演员有没有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展示，或者说王永鹏展示的一小片段呢？就一小段台词， 我可以出现 、啊、粤语啊？ 不，就是台词当中你觉得可以呈现的一小段都可以，不一定非是粤语的部分。 台词当中呈现的一小段，我们两个人的那个 对话那 三 段，对，你可以对话， 就比较精彩的、比较代表其中特色的一小段也可以。 对，我们也感受一下。 你们最后干杯。 对， 来，那我上来，我问你那个地方，啊，我问你，你接嘛，你不管即兴。对啊，他们也是即兴问我们的。 现挂呀，这是厉害了。 没有，因为刚排完。我觉得你不敢回到香港，就是因为你和阿林分手的原因。 不是啊，那你至少得把东子的钱给还回去吧？那里面还有嘉豪的钱，我不回去，他们的钱…… 哎，那你赚到钱是不是就可以回到香港了？所以说啊，你还是因为和阿林分手了，害怕回香港。 其实啊，你留恋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个城市里边有你爱的人。可是如果 我爱的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那我回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 记得啊，开一间自己的餐厅。 对啊，开一间自己的餐厅，就到这儿。 好，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情境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段对话，而且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或者说你们一个人之间的对话。 对。 他这个戏里会经常有这样的桥段，就是其实在刚才谢导说，就是他经常会有这种人生的十字路口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他内心的这种挣扎或者这种 To be or not to be 是吗？ 对，所以其实这一段就是发生在跟他一块儿来的香港发小，他们俩一直在北京奋斗，然后呢到97年回归了，然后发小要回去了，希望他一块儿回去，他最终选择留在北京，就是在这么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纠结上了，俩人就对话了。对，就较起劲了，其实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也能在这部剧中看到很多情怀，是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你像我是80后哈，包括这个高磊是70后，就说像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其实都会对香港的歌曲啊，还有当时的一些香港电影、啊、 对， 还有这些香港的明星啊之类的哈，会有很多的情怀和情愫在，是不是整部这个话剧当中也会贯穿一些这样的情愫呢？ 对，这个里面我们用了很多的以前香港的一些经典的流行歌曲，然后包括我们还cosplay 了一些香港的经典电影的桥段， 比如说有哪些桥段啊？ 古惑仔， 古惑仔，这必须有是吧？ 对，就大家很开心，就是一排这个就来精神。 对，有很多80后的男孩是学着，就不是说学古惑仔，就是学着那种感觉长大的。 对，当然了，我觉得音乐的部分呢，肯定对于剧情的这种铺陈啊，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对不对啊？ 对，因为本身我们我自己也很喜欢香港的流行音乐，所以这个里面的歌很多都根据人物的情感的走向去选择，包括刚才这个放的这个一生何求，其实到最后也是可以概括曾昭辉的一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也很巧，我们在 这个戏里面也选了这首歌。 哦，对，最后的时间一定要放给大家听，好不好？ 对， 其实我们知道咱们这部剧当中还涉及了很多重要的一些历史节点，对吧？那其实这些历史节点、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来讲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都是亲历者。那怎么把这些热点、这些节点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你们选的角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比如说像97年香港回归，其实好像对于我们内地的人来说就好像还好，就很高兴这个事儿。但是可能其实从香港人的心态上面，因为他们被殖民统治了100年，就是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或多或少他不知道未来回归了之后他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前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其实内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实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正好选择他的一个人生节点，其实代表了很多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对于未来生活的一种选择。所以可能我们从这个方面选择了一个，然后到了08年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对，就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欢欣鼓舞啊。 对，然后呢这个中国以一个强国的身份出现，那实际上中国人的心态也在变化，所以其实大的历史的事件引发的也是全民的一个心态的变化。所以就是我们写人嘛，虽然说是，但是人都是逃脱不了时代的，所以其实也是这么去串联这些故事的。 就其实是讲了一个香港人然后在内地生活的一些往事，然后这些往事会随着这个时过境迁哈、会有很多不同的转折，但是最后他还是留在了北京，然后并且娶了北京姑娘，在这扎根生长了。 是是是、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剧写到2018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怎么来呈现阿曾这个人物的呢？ 写到了目前 啊， 比如说2017年、18年、16年这样的。 到了18年，其实就是我们有点像一个那个港式的那种贺岁的电影。 哦，八星报喜是吗？ 皆大欢喜哈。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大团圆，然后呢，大家都来了。就我觉得那场戏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家明明看7:30的时候，这个姑娘演了一个扎麻花辫的小姑娘，到了最后。到快到9点了，她就已经成一老太太了。其实就是，所有舞台上的人都有一个时光的流逝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然后呢，两个曾昭辉这个时候不较劲了，一个就是都在，每一个人，就一个在敬酒，另外一个人说的是他内心真正想对这个人说的话。然后到最后，可能敬完了每一个人酒，敬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还挺温情的一个状态。 正好是在1月底的时间，就更像一个大的年夜饭。然后而且他的事业呢就是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因为原型啊，我们说这个主人公的原型，他北京现在有十几家店，全国有20多家店，也正好有他的老店拆迁，新店来 开张 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很多拆迁了呀或者分开的一些老朋友老邻居会回来，包括他原来香港的这些朋友啊，这些都会来，所以最后是个香港式的这种大 团圆 的贺岁吧，贺岁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是， 正好呢也非常符合，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马上就要这个演出了嘛，正好符合咱们现在在这个春节前一种氛围哈。 对， 所以再说说演出时间吧， 还有地点。 这回小谢你来。 欢迎大家到1月25号到28号到朝阳九剧场的行动剧场来观看我们的话剧《茶餐厅》。 好，也再次感谢我们的5位帅哥美女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最近几天呢，天干物燥哈，又是大家紧张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了，一定要注意身体，预祝首演成功， 谢谢， 好不好？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加油加油 加油！谢谢几位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一生何求》。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 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